见，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本市是继续维持晴朗天气，光照充足，风力不大，空气比较清新，有利于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但是日落之后气温下降速度会比较快，昼夜温差大，要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八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日落之后气温下降速度较快，昼夜温差很大，要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安定门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后车呢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平安大街。复兴门外大街的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排队路段，建议可以绕行莲花池东路。东四环慈云寺桥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四环慈云寺桥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日前，万能中成药蒲地蓝消炎制剂说明书被修订一事儿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蒲地蓝走下神坛的报道层出不穷，很多家长更是认为蒲地蓝不能给孩子继续用了。蒲地蓝为何突然被修改说明书？儿童究竟能不能继续使用它？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成药修改说明书一事呢？中成药的使用说明书您又是否看懂了呢？健康加油站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跟您说说中成药说明书修订背后的真相。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你好金药师。 大家好，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金瑞。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喜欢这个小金药师来节目做客哈。 谢谢。 因为每一次呢都会给我们讲解很多关于这个中成药啊中草药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而且基本上我们请金瑞药师来做客的时候，那些点真的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哈。 对。 那今天咱们的这件事儿呢，也是跟这个所谓万能中成药这个药名很多家长朋友特别熟，叫这个蒲地蓝消炎制剂。我也跟我们家孩儿喝过这个药啊，然后呢当时就光看到那些个报道标题的时候也觉得挺吓人的。我们经常会把它和说哟是不是这个药有问题不合格，哎呀会不会有什么这个致死或者是已经存在危害了，会有这样的一些联想。 对，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请小金药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蒲地蓝消炎制剂以后到底还能不能用啊。 这个问题其实 这个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咱先简单的告诉大家伙， 简单的告诉大家，蒲地蓝消炎制剂，无论是就是片啊，还是口服液啊，这些剂型，以后还是可以用于儿童的。 哦，好，那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只告诉大家，虽然这个说明书被修改了，但是这个蒲地蓝消炎的制剂，无论是片剂，还是说他那个口服液，以后还是可以给孩子用的。那具体应该怎么用，为什么可以用的药他要改说明书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跟大家细细来聊哈。 好的， 好，那欢迎大家也随时来和我们的金瑞药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咨询您自个儿感兴趣的一些这个中药哈，使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礼物我特别的喜欢，是金瑞药师出的，这算是第一本书哈，叫小金药师说药事。这本书我也有，在家没事我还经常看一看，学习学习，真的特别的棒。那么今天答对我们这个互动问题的人就有机会获得小金药师说药事这本书。好，接着我要出题了。今天我们上半段的互动问题是这样子的，很多人说我们在吃药之前要先看症状，没错，那么当你的症状就出现了在这个药品说明书上面了，那几样全都有，就说明这个药可以吃吗？当你的症状出现在药品说明书中，就说明这个药对症可以吃吗？好的，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金瑞药师出的这本小金药师说药事。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药师互动和交流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日，辽宁、沈阳两家医院有组织骗取医保资金一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对此呢，国家医保局表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行动回头看，重点查处串换药品、刷卡套取基金等行为。对于参保人员，重点查处通过票据作假骗取基金等行为。同时，国家医保局将建立举报奖励机制，以群众举报为重点线索，精准锁定目标，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医保部门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参与欺诈骗保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昨天举行的2018算术健康大会上公布的国人健康关注十大数据显示啊，90后养生成为热点，他们偏爱枸杞和生姜，癌症连续两年位居十大最受关注疾病的榜首，而低头族易患的颈椎病也登上榜单。此外，面对健康资讯需求旺盛与健康信息良莠不齐并存的现状，为了去浊扬清，今日头条平台发布激励计划清风计划，将用50亿流量扶持10000名健康领域优质创作者，并打造100名健康真相观，希望打造内容趋向优质，流量回归原创，粉丝簇拥优秀创作者的良性科普生态。新生儿黄疸发病率逐年上升，医院接诊的重症黄疸患儿逐年增加。专家指出，不少家长对新生儿宝宝皮肤发黄并不在意，没有及时进行检测和干预，从而导致部分患儿的病情加重。专家提醒，与母亲血型不合引起溶血的新生儿、早产儿、发生感染的新生儿和患有胆道疾病的新生儿属于黄疸的高危人群，需要定期检测胆红素指标，以免延误了治疗。 之前，万能中成药蒲地蓝消炎制剂说明书被修订一事儿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蒲地蓝走下神坛的报道层出不穷，很多家长更是认为蒲地蓝不能给孩子继续用了。蒲地蓝为何突然被修改说明书？儿童究竟能不能继续使用它？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成药修改说明书一事呢？中成药的使用说明书您又是否看懂了呢？健康加油站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跟您说说中成药说明书修订背后的真相。 前几天呢，国家药监局针对两个中成药哈进行了说明书修订，一个叫做追风透骨制剂，一个是普地兰消炎制剂。其中普地兰消炎制剂的说明书修订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媒体和自媒体纷纷报道说儿童不能用普地兰了，或者是说儿童应慎用普地兰。于是呢，很多家长也特别的着急，包括我们的微信后台有的人也在询问，这个普地兰消炎制剂以后是不是就不能给孩子用了呢？刚才小金药师说了不是的。 对，是，实际上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是好的，就是咱们国家药监局定期会对药品的说明书进行修订，其实这个它一直在修订， 是常态的， 是常态的。大家可能平时没有去登录国家药监局的网站去看过，像专业的这个医生或者是药师，我们是会定期去看的，专门有一个板块就叫药品说明书修订，上面就会定期的来发布一些对说明书的不良反应啊，或者是禁忌症啊，或者是注意事项的修订，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情。那么但是呢，从前段时间的这个大家的报道和反应来看，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的认识有一点误区。那么我们接触到的误区主要是两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有的患者认为这个修订嘛没什么事儿，无所谓，就是有的人会把它弱化，就觉得啊那没事儿，以前一直在用怎么就不能用了，对，这是一类。那么还有一类呢，可能就是说哎呀这个药不能吃了，这个药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对，但实际上呢这两类这个观点都有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药监局对药品说明书进行修订这件事儿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就是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药品说明书修订的原因，简单的说一下。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的药品在上市之前都需要做临床实验。但是临床实验的人数是有限的。现在的规定，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四期临床，不同的临床实验它这个患者数是不一样的，但即使是最多的四期临床的要求大于2000例就可以了。对，所以大家看这个有的药品的说明书，尤其是西药的说明书上，它会写它有多少例的患者参与了临床试验，观察到了什么不良反应等等。对，一般也就是几千例。所以呢，在上市之后，这个药品使用的人数可不是几千例这么多，它就会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些在临床实验的时候没有发现的不良反应。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就要求，当你临床就是大家在试验阶段没有发现的问题，在真正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任何患者一旦出现一例，就需要来调整说明书，把那一例加进去吗？ 它不是说是有的时候是一例，如果这一例足够严重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提示。对，但更多时候是一个群体的数据的反应。因为这个药监局会收集全国各地的使用某个药的不良反应数据。所以这个药品说明书修订往往针对的都是不良反应这一个内容。对，那么当他发现有很多人都会出现某些不良反应的时候，就会对说明书进行修订，来提示大家哪些人慎用，哪些人禁用，哪些人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普地兰消炎制剂，大家可以去看，在药监局的通告里边，他并没有说儿童慎用，他说的是孕妇慎用，说的是脾胃虚寒患者慎用。对，但他没有说儿童慎用，所以这个儿童慎用这个信息是被衍生和解读出来的，它不是原文。 所以其实一方面，当我们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媒体报道的时候哈，还真的得去字斟句酌，尤其这每一个药品它背后可能是和这个生命健康要挂钩的。 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一方面提示大家不要去曲解了， 另外一方面也不要过度不把它当回事儿，而是要有一个正规的一个认识。其实刚才听了小金药师这么一说呀，我想大家以后可能对于药品说明书会更加郑重一点了。就是以前我们经常提示大家安全用药，前提是什么？拿了一种药要吃之前哈，您得把药品说明书咱看一看，要是能够做到仔细阅读那就更好了。但是有一次我就败给了药品说明书，太长了，当时我忘了吃、 哦、 应该是某一类抗生素，好像还是比较新的一种药，但是我一看它那个说明书上太长了，一方面呢觉得自己真的是坚持不下把它看完，另外一方面呢对里边的很多生涩的难懂的东西啊 也不 看不懂。 对， 后来呢我就想那怎么办呀，当我知道了很多医院里面有专业药师这个职务的时候，我就很开心。专业的事儿咱们交给专业的人来办吧。这可能是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当我们用药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去读懂药品说明书的时候，你可以采取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了哈。 对。 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到像蒲地蓝这个消炎之剂，它的药品说明书在国家食药监局这个层面要修改了，要调整了。其实这是一种好事儿，或者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他要这样去做哈。 对，是的。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样不要让我们个体也好，或者是一些就是有点扭曲了的这个宣传也好哈，让这件事儿引起大家不必要的恐慌。 对， 我觉得这也是小金药师今天来做节目的目的。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大家在拿到药品说明书的时候，或者在去浏览药监局对于药品说明书修订的时候，一定要看禁忌症这一项，因为禁忌症的意思就是说不能用了，尽管慎用和禁用还不一样。 哦， 对，但是如果写了慎用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您自己去药店或者是去医生说我就要吃这个药，这种情况如果是在慎用范围内的话，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嗯 嗯，所以呢大家要去关注禁忌症到底他写的是哪类人慎用。 嗯， 那么这个儿童慎用在药监局的原文中是不出现的。 对， 嗯， 我们在这里可以再强调一下，蒲地蓝消炎之剂修改了新修改的说明书上是没有儿童慎用这几个字儿的。 对，是的。那么大家为什么就特别关注儿童的这个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药在儿童身上用的特别多。 对。 那么在儿童身上用的特别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回到了刚才您给大家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药品说明书上，比如蒲地蓝消炎之剂，它会写我是治疗咽炎的， 嗯， 我是治疗扁桃体炎的， 嗯， 对。虽然说这个咽炎和扁桃体炎其实是一个现代医学的概念，但是它出现在了一个中成药的说明书上， 嗯，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嗓子疼了，我是不是就要去吃啊？ 嗯， 我是不是就能吃啊？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关注的点就是说，这个蒲地蓝消炎这个中成药，它的组成，我们从它的药性上来看，它就是苦寒的清火药。 哦， 所以对于扁桃体炎和咽炎的患者，如果您是急性期，如果您是存在这些，这个存在发烧， 嗯， 存在疼痛，这种中医能够认为是热毒症或者是实热症的阶段，那么您服用是对的。 嗯， 如果您不是这个阶段，您服用就是不对的。 哦， 嗯，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信息，可能大家会觉得听说这个药很好， 嗯， 然后呢孩子不舒服了，说是嗓子有点不舒服，那么我就去买来吃，那么这个可能会存在问题。 对， 因为您可能不太清楚您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症型，适不适合用这样的清热泻火药来服用。 嗯， 对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对，就是因为中成药嘛，它更多的也是讲究这个什么辨证施治。 对， 很多症状在一些疾病当中是相通或者是相近的，您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症状贴上了，然后您就觉得这个适合你们家孩子，尤其是给孩子用药嘛，更得谨慎了。 对对，因为这个同时中医理论也说，这个孩子的脾胃是比较弱的。 嗯， 那么我们如果给他长期的大量的用一些苦寒的这样的中药的话，实际上对他脾胃功能是一种损伤， 伤脾胃的。 对，所以他可能这一次感冒好了，下一次更容易感冒。 嗯， 所以大家在用中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去用。 嗯， 无论是它的安全性还是有效性。 对，尤其是更重要的那句话，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这个说明书上写的是儿童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对，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甭管听别人说这个药有多好，哪怕真的叫万能神药哈，您家孩子他此次的这个症状是否适合这个药，还是应该请专业医生来判断。 对，是的， 嗯， 是的。 好，尤其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嗯，在这还要多问一句吧， 嗯， 就是说这次发烧之后什么的可能是适合吃这个的，有没有可能下次反正看着其他症状也都很相像，觉得还吃它，可不可以这样呢？ 有可能是就是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不同的， 嗯，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可能说我着凉了以后就容易嗓子疼，特别疼， 嗯， 那么您这种体质可能就是适合这个药，每次吃这个药呢就是有用的， 嗯，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每次的感冒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有自己觉得吃了有用的药备一点，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如果您吃了或者是觉得感冒的症状有一些不同的话，还是要去找医生看，这样更好， 这样还是更加稳妥的， 嗯，对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中成药说明书被修改背后的真相，一方面不能不当回事，另外一方面也不要过分的去恐慌或者是传播一些这个错误的信息哈， 对， 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还是要来正规看待每一种药品说明书，而且看懂药品说明书，用对药品说明书，同时借助专业医生的指导，这几样是缺一不可的。 对，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和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您可以咨询有关中成药用药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的题目是你的症状出现在了某一个药品说明书里面，几个症状可能都在这里头，那么就说明这个药适合您吃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金瑞药师写的这本小金药师说药事这本书，特别的实用哈，抓紧时间咱们来抢书了。好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小金药师互动和交流。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而你笑流进诗里的草草。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说到这个修改药品的使用说明书哈，我们可能还会想到的是在这个蒲地蓝消炎制剂之前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包括那个柴胡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我记得那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就是中成药的注射液的这件事儿，引起了好多的人的这个关注，而且当时是有一些这个死亡案例的。 对 对，所以我也想问一问，你像他那个修订这个什么中成药说明书和这次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时大家也是说那些注射液不能给儿童用了， 嗯， 那么当时大家的认识是基本准确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不建议孩子在一个病情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去用中药注射剂这样的一个给药的形式的，对，所以当时大家的认识呢，觉得孩子呢，如果我感冒发烧了，去医院没什么事儿，就不用中药注射剂，这个看法其实是基本准确的， 嗯， 也符合当时药监局修订的这样的一个，本意。 他当时修订完了之后，是说这个压根就不能给小孩用了，是吗？ 对，当时在那些中药注射剂的说明书禁忌项上写的都很明确， 儿童禁用， 儿童禁用或者儿童慎用。 哦。嗯，所以你看我们主要的哈，学会看懂说明书，首先咱就看禁忌栏吧。 对 对，禁忌栏上他会写哪类哪类哪类人使用之前您得慎重的，那慎重的就说明不是您想用就用的，一定要有专业医生的这个指导和判断。 对对， 然后等到禁用的那就是压根不要用了这类人。 对， 嗯，好，那看到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哈这个修订，当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说明书被修订了，这个药那吃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肯定得是说要当心了 对，是的。所以呢，刚才我们说了，蒲地蓝消炎制剂它修订的时候，在禁忌项里面加了两个，一个是孕妇慎用，所以这个准妈妈们就不要用了。第二个是脾胃虚寒者慎用，其实这个是非常符合中医理论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这种由苦寒的清火药组成的中成药，对于一个本身就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很有可能会加重他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一个症候， 雪上加霜。 对，雪上加霜，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种患者如果在出现咽炎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选用了。 好的，那么前提又是您是否属于脾胃虚寒的这个人。 对，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自己判断。大家老觉得这个我是不是这个喜欢吃热的，或者是我平时怕冷啊，就来判断一些自己的体质。当然这个是有提示作用的，但是呢往往实际情况是更为复杂的。所以我们建议您还是要向专业的医生来咨询自己的体质，或者是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脾胃虚寒的患者。 其实就是有时间的话哈，当您遇到了某种疾病，或者这段时间很健康也并没有生病哈，对中医如果感兴趣或者是很信赖的朋友，我们还是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来判断一下基本体质，这个是不是会不太会改变的。 是的，这个在一段时间内人的体质是固定的，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体质会变化， 会有变化。 对，但是一段时间内是相对固定的。 对。 那么现在在北京市的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上也是有体质辨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 就是他们的那个中医科吗？ 对。 而且之前我们做这个社区的一些健康节目的时候也发现，中医科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或者卫生服务中心特别受欢迎。 是的，是的。 所以呢这就属于就近了，您在家门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请专门的中医科的大夫帮您来先辨一下您的体质。 对，是的。 好，然后因为根据体质它也决定了很多中药您到底是可以使用还是要禁忌使用或者是慎用的哈。 对。 好的，其实和这一些西药不同哈，很多中成药的说明书当中不良反应啊、禁忌症啊、还有那个注意事项，它有一些说明我们会看到四个字儿，这个四个字儿叫尚不明确。哎呦，听了这样的字儿心里我就觉得更加没谱了。那这类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到底能吃不能吃呢？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段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欢迎您继续来和我们的专业药师互动和交流。关于中药用药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医药师金瑞互动。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你的症状出现在了药品说明书中，就说明这个药适合您吃吗？好，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下面稍事休息，很快回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西北南虎卷首席台风，它以566番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 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约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转受地面高气压后部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最低气温只有-3度，天气比较冷，明天早上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受到高空槽天气系统影响，天空云量较多，扩散条件一般，户外活动应该避开汽车流量大的街道两旁。明天夜间会有一股冷空气活动，扩散条件随之转好。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7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看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由北向南，西四环的南雾桥到定慧桥北向南，西五环晋元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日前，万能中成药蒲地蓝消炎之剂说明书被修订一事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蒲地蓝走下神坛的报道层出不穷，很多家长更是认为蒲地蓝不能给孩子继续用了。蒲地蓝为何突然被修改说明书？儿童究竟能不能继续使用它？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成药修改说明书一事呢？中成药的使用说明书您又是否看懂了呢？健康加油站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跟您说说中成药说明书修订背后的真相。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幸。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中成药说明书被修订背后的真相。大家关于中药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和小金药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问题，也可以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题目是，当你的症状出现在了药品说明书中，那么就说明这个药是可以吃的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小金药师说药事这本科普性特别强的书哈。那么尤其对于这个中药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好， 上半段就是结束之前呢，我们是说到了一些让人觉得呀，这个药吃不吃还挺吓人的一些事儿哈，就是在中成药的说明书当中，什么不良反应、禁忌症、注意事项，那个栏后面是四个字儿，尚不明确。这怎么办？尚不明确，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从来没出过事儿呢，还是说我看到这个字儿我就远远的躲开就好了？ 对，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点。那么尚不明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药品说明书的内容主要来自于它在上市之前的临床实验。 嗯， 所以它在临床实验在那几百人几千人当中发现的不良反应，它就会写在上面。它已知的发现的一些禁忌症，它就会写在上面。那么如果在前期的临床实验没有发现比较明确的不良反应，对，或者是它没有一些有可靠关联的这种禁忌症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就会写尚不明确。 那这尚不明确现在在我的看来好像就是更安全。 是这样，我们建议大家这样去理解尚不明确。虽然很多中成药的说明书的很多项都会写尚不明确，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按照中医药传统理论、中药药性理论，从这个药物的组成来看的话，实际上有些东西是可以明确的。 哦， 对，比如说蒲地蓝消炎制剂，那么实际上在药监局的说明书修订之前，如果一个学过中药的人或者是一个中医药的这个医务工作者，他看到蒲地蓝消炎的组成，这个蒲公英、苦地丁，对，然后黄芩，对，这样的组成的话，他就能知道这些药都是苦寒清火药。 哦， 那么苦寒伤脾阳，这个是也是知道的一个理论，对，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药实际上是不适用于非热毒症的患者的。 嗯，所以当我们看到尚不明确这四个字儿的时候，它绝对不意味着足够的安全。 对， 反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中成药里面，因为它会有很多味药嘛。 对 对，都有哪些味药？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某一味药或者是几种药哈，它就是那种苦寒型的，那么你自己就应该知道，对于一些脾胃虚寒的人，这个药就真的是应该是禁忌了。 对，或者是去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和药师，让他们来看整个这个组方的功效特点。 哦， 对，因为我们讲这个中药治疗的药性，它实际上就是偏性。 对， 那么我们反复跟大家说过，偏性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面是药性，那面就是毒性。 嗯，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当你用的好的话，这个药是治疗作用，当你用的不好的话，这个药就是会给你带来不良反应和副作用的。所以根据这个传统中医药理论，对这个中成药的组方的功效特点和药性进行判断以后，实际上它的应用特点，它的哪些人慎用，哪些不良反应可能会出现，实际上是可以推测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中成药的这个说明书，不良反应啊、禁忌啊、注意事项里边写着尚不明确的时候呢，就提示您，如果想要做到安全和稳妥的用对这味药的话，还只能是依靠我们专业的药师指导了，或者是医生的指导。 对，是的， 是一定是这样的。 是的， 不能就通过这四个字儿自己盲目的自信，或者说彻底的恐慌，这可能都不准确。 对，都不准确。它不是说安全，也不是说不安全。 不安全，而是要用对用好这个药。 对。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的小金药师互动和交流。我已经看到很多的听友和网友他们发来的问题了哈。我们先来回应一下，以免我们的听友太着急哈。 好。 嗯。日月想问，他说药师好，看中医呢都要看什么舌头啊，什么大夫把把脉呀，有的时候西医大夫也给开一些中药，那是否可以理解有的这个中药它是不分什么体质也是可以广泛应用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这样理解，不是说中药的应用不分症型和体质，而是说有的时候不通过把脉，通过症状的组合就能够了解您的症型大概是什么。 这就是西医判断的一个它的标准。 对。 哦，那这种会不会出现错误啊？ 有可能，因为如果既来这个望闻问切嘛，对吗？ 对， 我们既来了解您的症状，又能够给您切脉的话，那么两者合参就会更加的稳妥和准确。 嗯， 那么单凭某一个方面都有可能出纰漏。 好嘞。 嗯， 所以 让我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生病了哈，去开的药里边就会发现有西药也有中药，当这个都有的时候，现在让我觉得好像还真是得多琢磨琢磨了。 对，是的是的，我们建议大家是要多看一看。 嗯， 当然有的医生如果他对他熟悉的这些病种然后常见患者的这个症状不同和症型分类他比较了解的话，那么西医师合理的开出中成药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哦，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位听友叫君，他想问一问，像什么这个强力蜂王浆胶囊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吗？这个你能打上来吗？ 这个得具体看它的药品包装，和我们到药监局网站上查一下就能够知道了。 对， 嗯， 这一点你是可以来提示大家伙儿的。当你甭管看到了什么药哈，您是从什么途径买来或者是得到的，我们想明确这个药它是不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我们应该去哪儿查？ 应该去国家药监局网站，它在首页上专门有一个公众查询的功能。那么进去以后就会看到有很多种很多个查询内容，其中就有一个内容是药品。 是那个药品名吗？ 先 是药品那一栏。 先是药品那一栏。 选进去。 对，选进去以后您就可以通过往里面输入汉字来搜索这个药的国药准字和它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信息都会出来。 就会出来了。 对，如果是搜不到的话那就证明这个药是假药。 好的， 嗯， 这是一个判断您要的用的这个到底是否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还可以判断它是真药还是假药的一个标准， 对， 就是登录国家食药监局的网站了， 网站 官网。 嗯， 看看艾薇尔提问，他想问问说他们家老人呢经常咳嗽有白痰，吃了不少的药但是效果不太理想哈，他想请问服用什么中成药对他来说比较好，服用那个叫橘红止咳口服液会有效吗？ 这个实际上就还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 嗯， 就是这位患者他要服药的话一定要注意症型。那么对于咳嗽有痰的患者，实际上这个中医理论就说五脏六腑皆能治咳，并不是说一定是肺病或者是上呼吸道的感染才会导致咳嗽有痰，所以咳嗽有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症状 病症。对，所以我们建议呢他还是要去中医科，让中医师为他进行一个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 嗯， 然后再来选用汤药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觉得有效再换用相似的成药， 嗯， 这样比较好，而不是一上来就吃中成药。 好的， 嗯， 而且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哈，很多人都特别关注的就是小孩子，就是儿童用药的这个安全问题，但其实人老了，刚才您也说随着年纪增长体质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对， 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这个老年人， 对， 他在用药之前其实更得谨慎。 对，是的，无论是儿童还是老年人，因为他们脾胃功能的这个虚弱，所以在使用药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最忌讳的呢就是大家好多种药一起吃， 哎呦， 无论是儿童还是老年人。对， 临床上是不是也出现过很多问题？ 对，是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是这个小孩感冒了家长着急，哎呀又吃着这个又吃着那个，这个实际上是不好的。 嗯， 按理说孩子一是脾胃弱，二是病情比较单纯，选用一种最多一到两种这样的一个对症的药物就足够了，没必要吃太多。那么老年人也是，嗯，如果您觉得选用这些好几种中成药都不能帮您解决问题，比如我又是腰腿疼，又是有痰，又是吃不下饭，您就去中医科开汤药，一副汤药通过配伍来帮您来整合性的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最好的。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引导，而且这两天呢我也有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当我们发现临床上大夫给你开了很多种药哈，尤其适合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老年的群体，就是各种疾病集于一身嘛，每天要吃十几二十种药的都有哈， 嗯， 那这样的一部分朋友真的是可以请我们中医科的这个我们说郎中帮我们根据您的体质，根据您的这样的病情哈，来调整一下，有可能真的就是一味汤药里边含有了您所有可以这个病症来解决的。 对对，如果您吃的中成药已经多达四五种以上了，那么实际上我们建议您真的是可以去吃汤药的， 嗯， 来调理一下了。 对，那样更有效。 嗯，而且中药它不光是调理，这个汤药不光是调理，它也真的治病呢。 对的， 对。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的专业药师互动和交流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关注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也可以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当你症状出现在了药品说明书里边，那么就说明这个药是可以吃的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金瑞药师写的《小金药师说药事》这本书。好，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也发现有一些那个中成药是处方药，有一些中成药呢是非处方药， 对， 大家伙自己去药店就能买到了，但是中医讲究的辨证论治哈，所以当我们不懂这个辨证论治的时候，甚至连我们自个儿的体质到底是偏是热呀还是寒呢是怎么样都不确定的时候，这样我们就买了药就来吃，那可能就容易吃错了。所以在这个吃中成药的时候，金药师有没有什么提示或者是方法可以避免我们犯这个错呢？ 其实就是大家要注意自己不要自己给自己诊病啊，觉得自己是应该吃附子理中丸了，自己应该吃六味地黄丸了 啊， 然后就吃，您尝试一次也许没有关系，但是服用的时间长的话，可能就会因为药不对症而出现副作用。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在设定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很关注安全性这个因素的，尤其是非处方，尤其是处方中成药，那么他们往往是偏性比较强，或者是治疗作用比较强，对，也就是说它导致副作用的可能性比较强， 更大， 哎，对，这样的品种，所以呢，尤其是处方中成药，您不宜这个自行 买了就用。 对，非处方的呢，我们也建议您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我还在看这个附子理中丸，真的是非处方药， 它治什么的？ 治疗脾胃虚寒导致的腹泻呀，这个胃脘痛啊，对。我看到一些图片上它是有 OTC 标识的，但是实际上附子本身是一个毒性中药，所以这样的中成药大家在选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哎呦，所以有的时候哈，对于这个药是否安全或者是不够安全哈，我们经常会用它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来区分，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或者是患者真的会这样去做。但是刚才听了小金药师的提示，非处方药也好或者是处方药也好，并不意味着这个就足够的安全，那个就足够的不安全。 对，尤其是中成药，就是中药是这样。那么大家在看中成药的安全性的时候看什么呢？其实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的，就是它的成分是不是药食同源的中药。 这个我们也区分不出来，你要说枸杞啊，这个是可以的，我是认识它的，但是经常你会看到一个中成药那里边有十几二十味的都有呢，你要想让那些我都认得或者都知道它是不是药食同源里的，太难了。 哦，是国家卫计委专门有药食同源的目录，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查， 可以对照一下 啊，可以对照一下， 如果感兴趣的话。 对，是的。 好，那就是说如果您吃的这个药里边那几种成分都来自于药食同源那个目录里，那这个就是说明足够安全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好的，我们也看到近些年哈，有一些打着这个什么活血化瘀功效的这样的一些中药中成药特别受到一些中老年朋友的欢迎，就没办法，身上的一些急症一对，哎，好像适合活血化瘀。那在这儿你先来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活血化瘀它到底功效，或者说预防和治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真的就能画等号吗？ 对，这个我们是一直想跟大家强调，活血化瘀不等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从中医角度来看，患者的心脑血管疾病它有血瘀的因素，但是除了血瘀之外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有气虚的因素，或者气滞的因素，比如有肝肾虚的因素，比如说有痰湿的因素，所以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您的症型一定是复杂的， 是一定是复杂的， 一定是复杂的，所以您单纯的选一个活血化瘀的药物 就这么吃，实际上是存在一个治疗上的疏漏的，对，所以呢，效果远期的效果不会太好的。 嗯嗯，包括咱们俩做那期节目，不是说三期吗？ 对 对啊，这不是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吗？ 对，是的，所以 我们说要慎重。 是的，是的，建议大家要慎重，要咨询医师来看。 嗯，好，互动平台上网友安秋丽想问问说，小孩喝中药会不会导致重金属中毒啊？ 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很多人问我们，这个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大家理解这个中药的重金属中毒要注意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疗程。那么虽然说我们有些中药材的重金属的暴露量比这个含量比食物要高一些， 嗯， 因为食物像蔬菜啊水果我们也会涉及到农残和重金属的问题， 嗯， 但是中药材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实际上因为中药你服用的是有疗程限制的， 嗯， 比如我感冒了就三天或者三到七天，对，大概就是这么几天。比如我是比较复杂的疾病， 我调理脾胃 啊，调理脾胃服用一个月， 哦， 那么一个月虽然长，但它也是有疗程限制的， 嗯， 所以呢实际上它的总的暴露量是可控的。 哦， 对，这也是，嗯，对，这也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选用把中药当成保健品，今天吃，啊， 一直喝， 哎， 不行， 对了，因为您一直喝的话，这个重金属的问题，这个暴露量，总的暴露量积累起来就不是小数目了。 嗯嗯，对，以前咱们还做那个节目，也是重金属残留，然后呢，当好东西哈，日积月累，日积月累，它在你可能就伤了肝脏了。 对，是的。 所以呢，中成药、中药、汤剂、饮片，任何东西，我们说它都是药。它是为了解决我们的治病的这样的问题， 对， 真的没必要没病的时候非拿它来当这个什么保健品来使用。 没错， 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药师经常提醒大家的？ 是的，我们就发现现在大家这个误区还很深。 嗯， 总觉得自己想吃点那个想吃点这个，但实际上药物本身的偏性是真的不可以忽视的。 嗯嗯，这就是我们说的是药三分毒的那个毒，可以带引号。 对 啊，就是说这个偏性有可能吃不对了，或者是吃的太久了，它反而会伤身体哈。 对的。 好，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当我们的症状你看全都出现在一个药品说明书里了，是不是就是说明对症这个药就可以吃呢？ 这个是不是的 啊？错误的。 对，原因就是因为使用中成药的时候要注意辨证， 嗯， 要注意对症。 嗯哼。好，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请这个编辑在外面帮我们来筛选一下吧，看看哪位听友，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答对了，但是有的人呢可能是答得更全面更好，我们来看看把这个送给哪一位听众朋友哈。哎，快问快答，有人问金药师，人参归脾丸主要治什么病啊？ 气血两虚。 嗯，一般适合什么人？ 所致的失眠，然后月经不调，对，这样的。 哦，气血两虚导致的失眠或者是月经不调，用这个人参归脾丸。 是的。 但还是回到咱们那句话哈，也不能说就符合了这几条，这药就一定适合你吧。 对，不是说所有的失眠和月经不调吃人参归脾丸都有用。 嗯，还是得根据您的体质，咱说辨证施治，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就都有这个中医科了哈。 嗯， 想用某种药之前，咱先来了解一下自个儿的身体到底适合不适合。 对，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小金药师的做客，说下您的出诊时间。 每周五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用药咨询中心。 嗯，好，再次感谢您的做客。我们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琳，预告一下，明天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文贤主任跟您说说预防心脏疾病贵在防微杜渐。明天下午4:30，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

最美。